昨夜我又梦见了你，梦见你回到我身边，想紧紧地抱着你，不让你再次离开，你却随着彩虹散去，留下我在这空旷的草原。没有你的草原，孤寂的夜里不再有你的牵绊。没有你的草原，多情的鲜花不再有蝴蝶的香。誓言，在浪漫爱情的草原，一起放牧的岁月，那些美丽回忆的画面，已变成我永久的心痛。 勇敢，勇敢，我的。 思念，草原上的月亮，阿妈 有那云朵静静的欣赏。阿妈的摇篮，童年里晃，古老的故事慢慢慢慢一份思念。